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73节，流俗的历史领会与此在的眼力。切近的目标是为追问历史本质的原始问题，以及为历史性的生存论构造找到一个出发点。这一地点由那原始的既是历史性的东西标识出来，所以考察以标识出那在流俗的此在解释中用历史的和历史这两个词儿所意指的东西的开始。这两个词儿有多重含义。历史这个术语既意指历史现实，也意指关于历史现实的可能科学，由此昭示出来这个术语最切近可见的暧昧两可。这种暧昧两可经常受到注意，但却绝非无伤大雅。在历史的含义中，我们再先盘出历史科学即历史学这一意义。历史这个词儿有时既不意指关于历史的科学，也不意指历史学的对象，而是意指未必对象化了的这个存在者本身。在这一类含义中，把历史领会为过去之事，可算得一种具有优先地位的用法。在这事儿或那事儿已经属于历史的这话中昭示出一层含义。在这里，过去又不等于说不再现成，甚或虽还现成，但对当前已无效用。当然，当我们说人们不能脱离历史之际，历史之作为过去之事，就有了正相反对的含义。在这里，历史仍意指过去之事，然而却是有后效的东西。无论如何，历史之为过去之事，总是就其对当前的积极的或缺失的效用关联得以领会的。而当前的意义则是在现在和在今天现实的东西。在这里，过去还有明显的双重意义。过去之事无可挽回的附属于较早的时间，它属于当时的事件，然而过去也还能现成存在，例如希腊殿宇的遗迹，一段过去还随着这遗迹当前。于是历史主要不是意指过去之事这一意义上的过去，而是指出自这过去的渊源，有历史的东西处在某种变异的联系中。在这里，发展是时兴时衰，以这种方式有历史的东西同时也能造就历史。这种东西以造就时代的或划时代的方式在当前规定一种将来。在这里，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或和作为作用联系。从而，过去在这里根本不具特别的优先地位。历史还意味着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整体，虽然自然也在时间中运动，但这里强调的是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与自然的区别。也就是说，历史意味着人的组合及其文化的演变和天命。在这里，历史主要不是指存在者的眼力这一存在方式，而是主要指存在者的一种领域。人们着眼于人的生存的本质规定性，即通过精神和文化这一存在者的领域与自然区别开来。虽说如果这样领会历史，即使自然也以某种方式属于历史，最后流传下来的事物本身也被当作历史的。无论我们是以历史眼光来认识它，亦或把它当作不言而喻的东西接受下来，而任其渊源隐藏不露。若要把上述四种含义概括起来，结果就是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眼力。在格外强调的意义上被当作历史的，则是在共处中过去了的而却又流传下来的和继续起作用的眼力。这四种含义由此具有一种联系，他们都关系到作为事件主体的人应得怎样规定这类事件的眼力性质。 眼力是不是一一相续的诸过程，是不是种种事项的兴衰浮沉，这一历史的眼力以何种方式属于此在，是否此在先以实际现成存在，而后才识或缠进一种历史，是否此在须得被环境与事件缠住才变成历史的，亦或此在的存在倒是通过眼力才得以组建起来，乃至只因为此在就其存在来说就是历史的，所以环境、事件与天命这样的东西在存在论上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在从时间性上描述在时间中演绎着的此在之际，单单强调过去的作用呢？如果历史属于此在的存在，而此在的存在奠基于时间性，那么进变之方就是从历史事物的那些显而易见具有时间性意义的性质着手进行对历史性的生存论分析，于是更鲜明地标识出过去在历史概念中的显著地位，就会为讲解历史性的基本建构做好准备。在博物馆里保存着的古董，例如家具与神物，属于某一过去的时间，然而在当前还现成存在，既然这种用具还不曾过去，那它在何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呢？大概只因为它成为了历史学兴趣的对象，或古董搜藏的，或方志学的对象吧。但诸如此类的用具，只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就以某种方式是历史的，所以它才能成为历史学的对象。问题重又提出来，既然这种存在者还不曾过去，那我们有什么道理把它称为历史的呢？也许因为这些物件属于今天仍现成存在，却具有某种过去的东西于其自身吧。那么这些现成的东西究竟现在还是不是他们曾是的东西呢？这些物件显然有了变化，那些神物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得朽脆铸石了，即使在现成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期间流逝也继续着，但那使这些神物成为历史事物的过去性质并不在这一流逝中。那么在这种用具身上又是什么过去的呢？什么物件过去曾存在而现在不再存在，它们现在却还是某种确定的用具，但却不被使用了。然而假使它们今天还被使用，不少手摇纺车就是这样，那它们就不再是历史的吗？无论还在使用或已不使用，它们反正不再是它们曾是的东西了。什么过去了？无非是那个他们曾在其内来照明的世界，他们曾在那个世界内属于某一用具与联系，作为上手事物来照面，并未有所操劳的在世界中存在着的此在所使用，那世界不再存在，然而一度在那个世界之内的东西还现成存在着，但作为属于世界的用具，现在仍还现成的东西却能够属于过去，但世界不再存在意味着什么？生存着的此在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实际存在着，而世界只有以这种生存着的方式的此在的方式存在，所以仍然保存着古董曾属于此在的世界，而它们的历史性质被奠基于此在的过去，这样一来仿佛只有过去的此在而不是当前的此在是历史的。然而如果我们把过去规定为现在不再现成或不再上手，那么根本说来此在会是过去的吗？显然此在从不可能是过去的，这倒不是因为它不流逝，而是因为它本质上就不可能是现成的。物理说如果此在存在它就生存着，在存在论的严格意义上，不再生存着的此在不是过去了，而是成在此，仍还现成的古董具有过去性质和历史性质，其根据在于它们以用具方式属于并出自一个曾在此的此在的一个曾在世界，曾在此的此在是那原本具有历史性的东西，但是否此在由于它不再在此才成为历史性的，亦或它岂非恰恰作为实际生存着的此在就是历史性的，是否此在曾在此的此在这意义上才是存在的此在， 亦或它作为当前化的将来的存在就是存在的，亦即在其时间性中道时中就是存在的。上文对属于历史的虽还现成却以某种方式过去了的用句做了初步的分析，这一分析弄清楚了诸如此类的存在者只由于它属于世界才是历史的，但世界之所以具有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是因为它构成了此在的一种存在论规定性。这一分析还显示出对过去的时间规定缺乏简明一意的意义，并显然与存在状态有别，而我们曾习之存在状态是此在时间性的占出统一性的组件因素，但这样一来倒只是使这个谜变得更尖锐了。既然存在状态与当前及将来同样原始的道时，那为什么主要的规定历史事物的偏偏是过去，或更恰当的说偏偏是存在状态？我们宣称首要的具有历史性的是此在，而室内上面的东西则是次级具有历史性的，这不仅包括最广泛意义下的上手用具，而且包括作为历史土壤的自然的周围世界。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由于属于世界而具有历史性，我们称这类存在者为历史世界历史事物。可以显示流俗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源头恰恰在于依循这种次级的历史事物制定方向。世界历史事物并非由于历史学的客观化而具有历史性，而是它作为那以室内照面的方式视其自身所示的存在者而具有历史性。对仍还现成的用具的历史性质的分析不仅引回到此在这一首要的历史存在者，它同时也使我们根本怀疑是否必须把历史存在者的时间性质首要的引到现成事物的在时间之中的存在这一方向上去。存在者并不因为不断推向越来越远的过去就变得更具有历史性，仿佛最古的东西就是最本真的具有历史性的。离开现在与今天的时间距离对本真的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者的历史性并不具有首要的组件意义，但这却又不是因为这一存在者不在时间中或是无时间的，而是因为只有它才原始的以时间性方式生存，而在时间中的往者来者这类现成事物按其存在论本质就不可能这样原始的以时间性方式存在。人们会说繁琐的考虑，无人否认归根到底人的此在是历史的首要主体，这一点上述流俗的历史概念已说得清清楚楚。人在世界历史的纷纷云云中表现为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性的原子，被环境与事件抛来抛去，只不过此在是历史的这一命题并不仅仅一指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事实，而是提示出一个问题来，历史主体的主体性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根据哪些存在论条件把历史性作为根本建构包含在自身之中。